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这一次的妞妞讲故事呀，我们接着讲发生在世纪坛的有趣的事情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狮子与袋鼠。这是发生在古埃及展区的故事。妞妞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两尊狮身人面像前。为了让孩子们注意到这种特别的形象造型，妞妞呢先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人面像的侧面，让他们观察他的身体。妞妞问孩子们说，大家看一看，这是什么动物的身体呢？孩子们观察了一下，有说老虎的，有说马的，有说猫的，有说豹子的，也有说狮子的，反正反正五花八门的。最后一个呀，轮到我们的雨明了。小家伙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下，而后很肯定地对妞妞说，这是袋鼠妈妈的身体。这就是袋鼠与狮子的故事。